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普兰兹·克林杰维奇近日在消息报发表谈话，表示谴责美国是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的唯一主犯。